那要是按年份说，我可以选择说整个八十年代嘛。 哦、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养成在八十年代，因为我是1980年上高中，1989年硕士毕业。你想想，一个人从高中到硕士，就整个的八十年代是我的精神原乡。我之所以长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给我的价值取向，给我的人生梦想，就奠定了最初的形态。 整个八十年代对于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大发展的年代哈。 就是多么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 一说起来就很兴奋。 对， 那么改革开放到今年呢是40年，这一年于老师您最想完成的事儿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计划，我每一年其实想法都特别的寻常。这一年我照常是要好好的教书，好好的上课，把手里面要讲的这些从网上音频的课程到我自己正在写的书稿到我的科研的结题计划都好好的完成，然后呢陪着我女儿，因为她正好是在青春期，陪着我妈妈，因为她现在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呢我就想陪着学生，陪着家人，陪着文字，好好的把每一天过好。这大概就是这一年的计划。 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作要把它好好的做好。 对，就是把每一件事情，我都不求一个最高分，但每件事情都不要成为一个最低分，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伟大理想了。 好，那么接下来这些问题呢于老师可以慢慢的来展开跟我们说一下。您能不能用一首诗或者是一句诗来形容一下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感悟，您回望这40年经历的感受呢？ 我现在心里想的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是他的前半段。我真是觉得在我的最早的青春，我像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就是大时代刚刚在转折中，刚刚有了改革开放，我们忽然不再把上山下乡作为理想了，而知道可以高考，而知道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知道呢中国呢通过改革开放跟世界接轨，那个时候的心情就真的像春江花月夜的那个起笔写的，就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我觉得这个调性啊，那种既是迷茫的又是空灵的，用李泽厚先生说就是那种少年清愁般的对于时光的追问，就是我们最初的调性。而在那个时代，如果你让我拿完整的一段来说的话哈，我特别喜欢张若虚问的，说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我心中的40年就是这样的40年，这40年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同的机遇成全不同的个体，从最初起来的企业家，到文化的这些大家，到金融实业，我是觉得这么多年呀，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天翻地覆的都在更迭着。 嗯，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明月有情，江山有待，中国以他自己的方式越变革越好了，就是他在打破自己的固步自封，而且大时代在成全人。所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最初的机缘，最初的相逢，他等在历史的哪个间隙里，但是你会确认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你只要对未来有信心，你人在这个大潮之中，那你就会内心有一种辽阔和踏实。 从这个于丹老师信手拈来的这一句一句诗词里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您少年时候那种澎湃的情怀哈。那么说到您的这个少年时候求学之路，我觉得有一段很重要，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高中。您高中是在北京四中，那可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了。您那时候是一位学霸吗？ 我那个时候几乎可以确认为是一位学渣 啊！ 对啊，对啊，对啊！我经常这样说，我必须要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说，我是一个除了语文好，别的任何一科都不好的学生。我极度偏科，就像你说一提诗词，我信口拈来，但是我就只剩下这些呀。

用复杂去面对复杂，有时候就是一团乱麻。我觉得简单的东西有时候会更大气。你就说一团乱麻这个事儿哈，我当年在上硕士，就是在中文系风花雪月的小女生的时候哈，就遇到好多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儿。我那时候还当研究生会的主席，从人际关系啊，就好多事都不明白。然后我就去问过我们的一个博士的大师兄，我说你说一团乱麻，如果舍不得说把它给斩断，又实在解不开，那还有什么办法？他说你是没下过乡，我们知青都是用第三种办法，就是找更多的麻，把这个小麻结儿给搓进去，搓一根更长更粗的麻绳 啊， 那这个小的麻结就不当回事儿， 就不是个麻烦了。 对，他说当你拼命在解它或者要剁它的时候，就因为你只纠结于这个小，你搓一根粗麻绳不就完了吗？ 格局要放大一点。 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蛮影响我的价值观的，就是他让我知道呢，就是一团真气养大格局，人用简单善良去坚守住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不惧怕变化，然后跟着它发展，也没有那么多恐惧，也不给自己那么多妄念。因为人生好多痛苦就是想法太多办法太少，要么就是少点想法，要么就是多点办法，这不就是一团真气随着这个时代往前走吗？ 好，那么于丹老师，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关注您的这个在国学方面的这些课哈。像网友全新，他有一个问题说想问您一下，说于丹老师，现在感觉国学啊成了一种快消品，心灵鸡汤了，怎么让孩子能够吸收到国学真正有营养的地方呢？ 其实所谓国学，我觉得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到文学体的样式，然后一直到中国的各种艺术还有生活方式，应该都算是国学。那么这件事儿你光靠老师一定不够，所以我真的想跟这个家长说呢，就是你们家整个的生活方式里面有没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如果有认同感，比如说你喝着茶听着琴，然后能够大家聊一聊这些内容，它就会变成你一种生活的氛围。而且呢也要看这个孩子处于哪个阶段，如果他对这些毫无所知的话，快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他先让你 至少让他感兴趣， 但如果他已经入门了的话，那你就理性的去选择课程。现在还缺课程吗？适合各个等级的课程都有，只不过你自己要知道你孩子处于哪一级。怕就怕家长说这是孩子学的事儿，我们大人都照样打麻将，根本不管他，我们就是老师你给选一个适合他的。那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最恰当的阶段，还是要家长跟孩子一起聊着，找到你自己垫垫脚就够得着那个水准的功课。如果不垫脚马上就拿着，那对你就太简单太快餐化了。如果蹦着高都够不着的话，那你学了以后就太吃力了，你照样不能理解。其实人追求的东西就是一垫脚就够得着，稍微用用力气自己就能有成就感，是最好的状态。 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现在在互联网上像这种传统的国学课啊，或者是传统文化的课程真的是比比皆是，特别的多。那么在新的环境下，于丹老师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您有什么特别想做的吗？因为我知道这几年您也在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呀，其实我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这个教育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做中国的母亲教育，做家教门风的教育。因为呢教育好一个母亲就是几代门风，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社会的课程、学校的课程、各种补习的课程不是少了，而是很多了。但真少了是什么呢？是家风。我现在特别希望把中国的家教门风恢复起来，让这种价值教育更多一点，而不是说用知识教育取代一切， 让这个母亲们能够在家里头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哈，给他们一些更多的这种鼓励。所以于老师其实也在不断的做研究，不断的在学习哈。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40年求学梦，于老师，那么您觉得您的求学梦实现了吗？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 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一，农历8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2018年国庆假期，本市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想要出游的朋友还是有充分的时间到北京远郊区县去转一转的。接下来我们邀请昌平区旅游委消费促进科的杨波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十一假期昌平都有哪些有趣的文化活动，有请杨波。 十一期间我们推出了6条线路，赏秋、月秋、乐秋、寻秋、品秋和赏秋。赏秋呢指的是爬山赏红叶，我们推介了三个景点，一个是蟒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长玉城登山步道和居庸关长城。那么月秋呢，我们推的是在空中赏昌平的秋景，指的是我们的飞人俱乐部。然后乐秋呢，是我们的乐多港假日广场，其中包含的奇幻乐园、乐多港奥莱，还有它的万豪酒店，以及呢镜之湖酒店的亲子活动。寻秋呢，就指的是我们昌平的公园的秋天，有几大公园，比如东小口森林公园、昌平滨河森林公园、温榆河河道。品秋呢，指的就是我们昌平的苹果，催春的苹果，正好是我们苹果文化节马上就要开幕了，然后欢迎市民的来昌平品尝苹果。昌平的苹果现在已经开始陆续的熟了，在昌平的果园有1100亩，我们的苹果的种类也非常的繁多，有红富士、王林、金冠、红星、陆澳、北斗、国光，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品种。赏秋呢，指的就是我们的温泉文化节，我们今年呢会在这个文化节期间呢面向市民的推出一些温泉酒店的活动，里面呢我们也推荐了一些酒店，比如说九华山庄新开业的乐多港万豪酒店，它的温泉还有镜之湖凤山温泉等。十一期间呢，除了我们的6条线路呢，我们的乐多港假日广场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在10月2日至10月3日，我们乐多港呢将举办这个20届北京国际旅游节分会场。届时呢，我们会有来自捷克、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刚果、英国、埃及等各国的这个表演团队呢来到这里呢，有200人会组一个古国风情演艺团队呢，会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一个盛大的巡演和定点的演出。10月1号、4号和7号呢，我们也会在乐多港奇幻乐园呢邀请到这个韩国知名的魔术师韩文豪呢，会在现场进行一个魔术表演。另外10月5号的晚上7点，我们会在乐多港奇幻乐园呢办一个金曲歌友会，主题就是30那年，这就是我们十一期间的活动。 看来昌平区的活动确实很丰富，那如果从看风景的角度来说，这个季节您最推荐什么地方呢？ 昌平的秋天呢，主要最美的就是我们的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因为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呢是特别特别的漂亮的，不仅有红叶，公园内呢还有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石佛，还有最高的一个彩绘长廊，包括登山的台阶，还有天池。这个季节带着亲友们去登山赏秋赏红叶是最美的。另外呢，我还想给市民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长屿城登山步道。这个登山步道呢，也是去年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修建完成的，面向市民已经开放了的。然后这个登山步道呢也是非常的美，它的这个长度呢大概在10公里左右，登上山可以看到我们的古长城高楼，这一路上也很好走。而且这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登山步道，我们登完之后还可以品尝长屿城村特别有名的猪蹄儿宴，这个美食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带孩子出游的朋友，有没有适合亲子游玩的地方呢？ 亲子的地方呢，我们主要就推荐我们的镜之湖度假酒店，因为这个酒店呢大概占地面积在5000亩，然后这个酒店内呢有很多很多玩的地方，包括养了很多小动物啊，还有一些滑梯啊，一些拓展的区域啊，然后还有湖，还有它的这个木屋别墅，都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度假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儿童房，也非常有特点。那么另外呢，乐多港的奇幻乐园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玩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十一期间每天都有活动，而且那个地方呢有很多游玩的项目，室外的、室内的，旋转木马呀，都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玩。 如果想多玩两天，现在订酒店还来得及吗？ 订的话还是来得及的。因为我们的酒店都比较大型，都是一些大型的酒店，像九华山庄、镜之湖度假酒店，还有凤山，还是有一些空房的。 您刚才提到了一条泡温泉的线路，具体都有什么好玩的内容呢？ 那我们这个温泉文化节啊，今年是第15届，今年我们的温泉文化节呢，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设计走进美丽乡村，我们会带着大家去湖门特别有名的一个布满了精品民宿的一个小村子，在昌平区的延寿镇，然后会带市民到那里去看一看。然后除了这个活动呢，我们还会有全程热恋，一个这种展现我们昌平的这个婚庆举办地的这么一个展示的推介活动，以及呢我们在11之后，今年的双十一和双十二，我们都会面向市民呢推出抢票的活动，推出大概4-5千张票的一个抢票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抢到免费票之后，可以到我们昌平的温泉酒店去免费泡温泉。那么说到温泉呢，我还是想给大家推荐几个昌平比较不错的温泉。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金鱼凤山温泉，它特别有名的呢就是它有室内和室外温泉，它的室外温泉呢坐落在山上，山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露天温泉，在晚上可以看着星星赏温泉是非常非常美的。另外呢，我们的镜之湖温泉酒店也一样，也是具有室外温泉，比较适合这种私汤，大家感受这种一起来泡汤这种感觉。另外呢，就是我们比较大型的几个温泉酒店，一个是龙脉温泉，一个是我们的九华山庄，跟朋友一起去戏水玩耍，它都有很大的泡池，有滑梯，有玩的。另外呢，我们还推荐一个比较商务的，就是我们今年在7月28日开业的万豪酒店的温泉，它是一个既有这种小院温泉，也有这种商务性的这种大型的温泉。 现在这个季节适合泡温泉吗？ 现在就已经非常适合泡温泉了，因为现在正好还不太冷，但是呢也不像夏天泡进去觉得非常的热，正好是秋天，坐在温泉池里面又是凉凉快快的，然后温泉池水又很热，这个季节是很适合泡温泉的。而且这个时候去像金鱼凤山、镜之湖度假酒店这些温泉，在室外的温泉都是可以看到红叶，然后看着赏着红叶泡温泉的感觉特别的好。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拥有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古都北京的见证。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全市开展了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采取专家推选和网民投票的方式进行。目前专家已经推选出了32棵作为候选树王。您可以在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站以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微信公众号、绿化与生活杂志微信公众号以及生态文明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投票的截止时间是10月8号的24点，最后会有10株古树入选，成为北京最美十大树王。现在呼声最高的古树有哪些？它们固守在哪些古迹？述说着怎样的传奇佳话？ 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黄三祥为您逐一讲述这些古树背后的故事，不妨趁着十一的秋色去探寻它们的风采吧。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位于门头沟潭柘寺的帝王树。 门头沟潭柘寺景区的这个帝王树，它可能是北京啊目前啊在银杏里边树高可能是最高，年龄呢也接近是最老的一棵。关键是呢它的文化是最丰富的，因为它这个树呢它是属于乾隆皇帝亲自封的，叫帝王树，就所有当官的当的最大的肯定就是皇帝了。然后这个树里边一直以来所有的皇帝给封的最高的官就这个树，是无与伦比，应该说是乾隆皇帝嘛特别喜欢这个树，他觉得他有这个九五之尊，然后就封他是帝王树。以前啊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因为他这个树呢大概有1200多年，就唐代的，从这个就是乾隆皇帝封他成为帝王树以后呢，就说每一旦有一个皇帝驾崩了的话，他就会折一个枝杈，然后有一个新皇帝登基，他又会新长一个枝杈，真的是就是体现了这个帝王树的这么一个特征啊。 那您个人推荐咱们观赏古树周边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帝王树旁边呢就是还有一棵树叫沛王树，也是一棵银杏。现在呢因为正好是十一了嘛，银杏这时候呢叶子正好都变黄了，应该说也特别好看。这两个树呢是正好是对着的，整个院子以后呢你就看出这个整个金黄金黄的这个啊，特别有这种景观啊。另外呢就说这个当时呢乾隆皇帝的实际上也搞错了，因为这两个树都是他封的，一棵是帝王树一棵是沛王树，他以为这两个树呢可能是一雌一雄，结果呢这两个树都是雄树，也是有点这个配错了鸳鸯的这个感觉。潭柘寺呢它这个年头就比较长了，近代就已经有了，但是后来呢一直翻建，就是实际上呢它现代呢可能就是现存的这个寺啊可能就是属于这个辽代以后后来这个重新修葺的。潭柘寺呢这个这地儿呢它除了刚才咱们介绍这两棵啊帝王树沛王树以外，它呢还有一棵白皮松，在它那个安乐堂之前也是有接近1000年的。而且这里边呢这个这棵白皮松呢为什么要提它呢，它是北京市啊应该说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白皮松。它那个树皮啊特别白，然后树的整个姿势姿态啊形态也特别好看。我建议大家要去潭柘寺的话呢就可以把这几棵树都看一看。另外呢在潭柘寺里边呢它整个这个古树也比较多，现在可能我们登记待册了可能也有200多棵。我觉得大家可以呢正好去看一看呢，也体验一下一个潭柘寺的这个寺庙的文化，还有一个呢也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古树和寺庙相映成趣啊相互映的呢就很庄严肃穆的这种感觉。 说到门头沟潭柘寺，您亲自到潭柘寺去看一看更能体会到它的神奇和美丽。黄金周期间门头沟区在北京古刹潭柘寺举办首届柘树文化节，活动现场举行柘树文化艺术展和茶说柘服艺术表演，诵读白居易的诗《云飘雨送柘枝来》，认养一棵树绿染潭柘寺，保护现有柘树活动，绿色行动千株柘树公益植树活动，以及同创文明城区柘树与服艺书画家笔会等等，开展柘树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展览展示。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寺院初名嘉福寺，清代康熙皇帝赐名为佑云寺，但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所以民间一直称这里为潭柘寺。柘树原产河南柘城县，清朝的时候因为它的特殊价值，柘城县衙把柘树进贡给了当时的朝廷，后来因为安全防卫，故宫内前三殿不允许种植树木，而后花园又没有空余之处为这棵树安身，所以皇帝就把柘树赐给了今天的潭柘寺，这也是潭柘寺名字由来的重要历史依据，也形成了独特的柘树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国庆期间不少朋友有出行的安排，接下来为您带来一组交通方面的资讯。2018年国庆假期，本市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是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 日期间，全市高速公路将面临突出的交通运行压力，预计高速公路平均每天的交通量将可能达到或者超过255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11%。高峰日交通量将有望接近或突破275万，高于去年国庆假期创下的247.85万辆的历史最高值。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是路网总体交通压力较大的时段，峰值可能出现在上午10点到11点，其中1号、6号和7号是重点日。多条高速公路在高峰时段会持续出现交通流集中、交通运行压力突出的情况。地铁方面，今年国庆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运总量预计将达到1120万人次，共计划开行列车10844列次。国庆假期期间，4号线动物园站上午9点到12点出站的乘客比较多，您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建议携带婴儿车的乘客尽量从动物园站 A 出口的直梯出站。大兴县西后门站靠近宜家家居和汇聚购物中心，针对轮椅乘客、带孩子以及携带重物的乘客，车站会根据乘客需求引导乘客前往 A 口或者是 B 口乘坐直梯。从首都机场出发旅行的朋友请您注意，国庆假期一直到10月10号，首都机场预计起降航班2.21万架次，平均每天1699架次。由于国庆假期接送机的车辆比较多，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提醒司机朋友，请您一定严格遵守航站楼前的道路限时停车管理措施，3号航站楼限时停车8分钟，1号和2号航站楼限时停车5分钟。另外，在首都机场乘飞机丢失或者忘带身份证的朋友也不必过于慌张。从今天起，首都机场将在3座航站楼全面上线运行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明。民航临时乘机身份证明是旅客在乘机出行时，因为身份证件丢失或忘记携带，经机场公安机关进行身份核实后出具的临时性乘机身份凭证。以往只能通过人工办理纸质版证明，而今天起，旅客可以通过国门公安 APP 或者航站楼警务工作站附近的自助办理终端办理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明，并且实现二维码快速通关乘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组国庆假期的文化活动，为您的文化生活提供选择。海上墨韵，上海豫园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正在北海公园产福寺进行。展品是从豫园管理处珍藏的9000幅海派书画名家作品中甄选出的61件套海派书画精品，包括汤露明的梅花仕女图、胡公寿的水阁联吟图、任勋的松林悠闲图、任伯年的菊梨秋鸡图、吴昌硕的篆书七言联、吴湖帆的潼关普雪图、冯超然的西山图等等海派书画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作品，展现了海派书画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和精彩纷呈的笔墨情趣。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2018北京798艺术节正在798艺术工厂举行，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798艺术园区将举办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展示活动、研讨会、涂鸦等几十场艺术活动。本届艺术节的主题展览名字叫《行进中的历史》，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外艺术交流的历史，以艺术的视角呈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此外呢，15个与活动主题相契合的展览也将以平行展的形式集中展示当代艺术成果。艺术节组委会还邀请了来自俄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知名艺术家和中国创作团队携手在创意广场创作了180平米的大型艺术涂鸦，为游客带来视觉盛宴。今天艺术节还会在创意广场举办公众互动活动，让到访宾客在艺术家的带领下尽情体验涂鸦的乐趣。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今天在北京园博园开幕，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安排了戏曲花车巡游表演、戏曲科幻秀、戏曲艺术会、京剧票友大赛、 园博传统音乐演出等内容，每天上下午在园博园内还有常态表演。在互动方面，戏曲体验乐园将开展脸谱彩绘、戏装摄影等项目，游客可以参与到台前幕后各个环节。今年戏曲周新增设的戏曲科幻秀《梦回牡丹亭》将利用全息成像、智能人机互动等技术手段，打造一部动态沉浸式视觉观赏秀。十一假期，北京有哪些景区拿出了诚意满满、引人注意的措施和活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能帮大家省钱的景区可以说是很有诚意了。本市六家重点景区门票降价了。具体来说，国家体育场鸟巢、京东石林峡、古北水镇景区的门票价格都降了10块钱，调价后分别是40、68和140元。莲花池公园、丰台花园和万方亭公园则取消了之前1到2块钱不等的门票收费，直接向公众免费开放。另外，从2006年以来，本市先后推动紫竹院、团结湖、人定湖、青年湖、柳荫公园等实行免费政策。目前全市600多家注册公园中，免费公园占比已经达到85%以上。收获的季节怎么能少了采摘呢？延庆区八达岭镇正在举办第二届金秋旅游采摘节。位于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沟峪的李炮村果树专业远近闻名，作为2019年世园会园外园之一，李炮村还将园艺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培育出多个品种的果艺盆景、花卉盆景，其中培育的苹果树盆景就有28000多盆。本次果品采摘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中旬，您可以通过参与非遗展示、苹果绘画、花雕等，体验民俗文化和丰收的乐趣。喜迎新中国成立69年之际，十一红色游应时应景。市旅游委此前推出了20条十一红色游主题线路，将本市16个区重点推荐的红色景区景点串联成古韵红都地标之旅、博物典藏文化之旅、重温历史古村之旅等等20条不同主题的精品线路。比如西城区寻迹名人故居之旅，把宋庆龄故居、北京鲁迅博物馆、李大钊故居串联在一块儿。而主打博物典藏文化的朝阳区，游客可以在北京民俗博物馆了解传统民俗，走进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体验中国56个民族不同的人文风情，也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感受中国现代文学宝库的魅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节目的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将为您邀请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和您聊聊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情有独钟，讲述他的求学奋斗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在文化资讯部分，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北京各区在今年十一假期为您准备的精彩活动，以及北京最美古树背后的故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城市文化范儿。 这个秋天你与大闸蟹邂逅了吗？金黄色的蟹油，开壳后的汁汁冒泡，鲜嫩的蟹肉让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但是呢，螃蟹寒凉，肠胃道不好的朋友啊，一定要少吃。 对，适可而止。而对于身体的养护，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可不能丢，比如每天一杯奶制品的补充。瑞麟羊奶最近送被子，很多会员说好，就喜欢你们送这些实用的东西。